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，揉一揉太阳穴，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，看窗外忙碌的人群，都有各自的故事。来一杯咖啡，放松心情。北京时间10点整，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、公羊、猛禽、索罗德应有尽有，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，18519642139。集美家居大红门商场13周年店庆，家具、建材、家饰、电器为您提供一站式购物体验。集美家居，新生活因我而美，详询400-006-5858。 东风悦达起亚时尚高品质轿车凯申和首款小型跨界车 KX Cross 正式登陆北京汉卿宏宇 4S 店，欢迎到店赏车试驾，销售热线010-5703-3993。 北汽绅宝推出36期包牌贷，包牌包税包保险，月供1860，只要12800，绅宝就能开回家。详询北京汽车房山永超 4S 店，89312268。 儿子结婚找伴酒席老难了，哎呀， 老姐们儿，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、宴会、婚宴、包场聚会、婚纱摄影、婚庆策划、酒店住宿全有了，场地老大了，服务老好了，省时省力，最主要还省钱。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，懂咱老百姓，皇室婚礼，亲民消费。 哪儿啊？就在大兴区西红门北兴路御花园2里站，下车即到，电话400-078-0808。 959资讯快报。 目前创城活动已在涿州市轰轰烈烈地展开，创建省级文明城市是每一位市民的光荣责任，更是我们的义务。希望每一位市民都能从自身做起，从点滴做起，做文明礼貌的涿州人，为打造文化之城、德信之城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近日，涿州市林家屯镇召开重点工作动员会，该镇要求镇村干部要履职尽责、攻坚克难，牢筑基层第一道防线，各部门之间要加强配合，将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作为常态化任务，各村各部门要加强责任意识，要直面问题，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，为各项生产工作的深入展开打好基础，指明方向。涿州市东城方镇认真开展建档立卡回头看工作，并于日前再次召开会议，对该项工作进行阶段性总结和再安排部署。该镇要求在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回头看核查工作中，要坚持有漏必补、有错必纠，杜绝弄虚作假的原则，各包村干部和村支书要组织到位、措施到位，以严实的态度、必胜的信心，全力做好此次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回头看工作。我是苏旭明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内容。 从我做起，从小事做起，传承文明之风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夜深了，我还为你不能睡，黎明前的心情最深的灰，转身的一瞬间你出现在我身旁，你

谁的饥渴，谁有限，关不住，等待着追捕，等待被追捕，寂寞的朝阳，每夜的节目，他粉身碎骨，你一度共度，在爱情面 掉眼泪，很努力的体会这个世界不完美，这旅途多少胜利与败退，领悟现实的吊诡，心在乱流中学飞，有时候很累，但我听见别轻馁，是谁站在远处守护我，无声但是可贵，梦境别粉碎，因为和未来的缘 相信之后另一次机会，我会全心的奉陪。

歌已不拖不欠，漫漫长夜想起那睡的人面，想到疲倦的人间，不再少年。假如成功就在目前，为何还有不甘时间的诺言？一辈子总该一旦过一天，撑起那风景英勇的局面，你淘尽沧海桑田，你是唯一可叫我永远怀念，尝尽了似水流年，你是我心坎里唯一的思念。 脚步，我在彷徨的风里执着，追不过去是我难耐的孤独。我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，何时才能真的结束？我总是聚少离多的日子，无助的我向谁倾诉？ 为什么？